收入增長會輕微超過 5-7% 的指引範圍，又預測今年貸款錄得低至中單位數升幅。香港電台記者李津升報導。 美股最新情况，道指报33,285点，跌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4,192点，升8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0,276点，升329点；总成交金额系1057亿5000几万；恒指夜期五月份系报19,874点，跌300点，成交超过12,000张。部分最活躍港股價收市價，騰訊控股339.8升5元，恒生中國企業70.1升1.36，盈富基金20.38升3.2，美團148.9升1元，阿里巴巴88.25升3.7，京東集團229.6升9.8，建設銀行5.6升1.2，南方恒生科技4元升7仙，友邦保險77.9升个四，招商银行46.95升2.5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847，日元131.16，瑞士法郎0.974，加元1.286，人民币6.632，英镑对美元1.242，欧元对美元1.0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646。港金系收报17,620元，比上日收市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87.3美元，卖出价1,888.4美元。港汇指数98.9升0.7。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进入首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好开心啊 ！Back to normal life， 8:30去做 gym 啦，都有人比我更加早去到啊，跟住就去美容中心度 gel 夹，翻到好似个大家庭，个个都好开心。 晚市堂食，我就好赞成恢复翻病菌唔识睇时间做嘢，日头又好，夜晚又好，那个堂食都系有需要嘅。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起听 第36季健康节目。 行得正，企得正。 中风引致脚下垂、拖脚等问题，今集请嚟生物医学工程师黄作臣、义肢矫形师蔡家辉，讲下中风后嘅护理，同埋点样选择合适嘅产品，帮助康复者日常行路。 深夜1:30 ，FM 92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外交20问， 翻到嚟外交20问知识问答比赛，接住落嚟系有关国旗法同国徽法嘅问题。国旗同国徽系代表住国家嘅主权同埋尊严，任何侮辱或者故意损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同埋国徽嘅行为，都属于乜嘢嘅行为呢？有三个选择 ：A。刑事罪行 ，B 过失，定系 C 不道德呢？ 我知道自1997年七月起，国旗法同埋国徽法已经列入咗基本法附件3入面啦。 系啊，基本法入面列明，香港要以本地立法嘅方式实施国旗法以及国徽法，但系而家实施咗未呢？ 实施咗啦，自从上年实施国旗及国徽修订条例之后。呢啲行为就会触及刑法，系犯罪行为嚟噶。 所以正确答案系 A 刑事罪行。 冇错啦，自从2021年10月8日国旗法同国徽法正式刊宪实施，自此故意损毁国旗同埋国徽嘅行为都属于刑事罪行。其实今次修例嘅原意。

唔失色嘅，完全吓。咁头先只咧就系许冠杰啦，咁佢唱咧英国电影《Interlude》呢个以前叫做翠流春晓啊，就是、一套小制作嘅电影，但系好浪漫嘅爱情嘅一个小品嚟嘅。但只歌咧，原本只歌咧个主题曲咧系非常非常非常之出名嘅。咁到阿 Sam 唱嘅时候咧，咁亦都帮阿 Sam 喺佢年轻嘅时候咧，系将佢个名气咧系往上推一推嘅。咁阿 Willie 咧就唔同我唔同年代啦。我细个嗰时候我唔系听英文歌嘅，嗱，其实唔系净系你， 嗯， 阿黄伟康啊，Bruce 都系咁样讲，佢话我系听中文歌，但系我唔系听英文歌，但系我咧即系我哋细佬哥嘅时候咧，即系我 teenager， 即系我少年嘅时候咧，嗰阵时候我哋系听英文歌嘅，系冇乜中文歌听嘅，我哋嗰阵时系。 嗯，系头先播嗰首歌都好听，我亦都系第一次听啊。 呢啲 我第一次听呢首歌。 阿 Sam 唱呢首歌 系 第一次， 啊啊啊、 哇！ 唔系嗰原创我都未听过。 我哋真系唔系同代人。 系、啊，我其实我应该系八十年代先开始听歌嘅，即 系 细细个嘅时候。 我就系、 是、吓。系啊，咁、啊、当年其实即系都唔系太多机会听歌。我记得即系听一啲，譬如啲英文歌啊，咁都系。即系嗰阵时，好似系同啲屋企人去食饭，去一啲酒楼有啲夜总会嗰啲咧。咁一路食饭，可能有人喺度唱歌咁样。咁 而家边啲人唱歌记唔记得啊？有冇啲即系而家后来红咗嗰啲有冇嗰阵时？ 我记得咧，好似都听过汪明荃唱歌，当年系。 啊，我唔知阿姐都有唱歌喎，夜总会。 系咪咧？我真系唔记得，我真系唔记得。可能系有人唱佢哋嘅歌，不过因为太细，啲记忆唔系太好。咁但系咧，就嗰阵时系一啲咁嘅即系。场合啦，去可以接触听歌，咁后期就可以听即系收音机啦，听电台咁样啦，咁但系都系以听广东歌为主， 哦， 系啦系啦，同埋听古典音乐咯， 系啊，咁嗱呢个一个好极端吓，嗱我哋嗰代嘅人咧就唔系点听古典音乐嘅，就亦都唔听中文歌嘅，咁咧就听英文歌为主嘅，咁所以咧亦都即系我嗱即系咁样讲咧，其实喺六十年代开始咧。即係六十年代中後期啦，咁都已經係流行起，因為 Beatles 嘅關係啊，咁影響到咧當時香港人咧，咁即係都好跟潮流啦，香港人，咁咧佢都聽好多 Beatles 嘅歌啊，咁亦都組成樂隊啦，因為 Beatles 係四個人嘅樂隊嚟嘅，咁即係佢同佢同一時間，其實都好多其他嘅樂隊都好出名嘅，好似 Rolling Stone 啊嗰啲啦，即係呢啲最勁噶啦，咁仲有即係無數其他樂隊咧。都是很劲的他们唱的歌。所以呢在那个年代呢即我自己是小一点啦就我的家姐他们要读英文书院那些啦他们的同学呢就会做 band 的。那好时候呢我们小一点就是看这个年轻人时间 ,Sam 主持的节目的在无线电视那是英文节目来的。那么他会邀请不同的歌手啦也都有些是是啱啱上嚟，即系未成熟嘅，但系咧，佢又俾个机会俾个平台佢喺上面，即系喺度演奏啊、唱歌啊咁啦。咁我哋嗰时咧就有啲家姐咧，如果系有佢哋啲同学嘅乐队咧，系啊今日唱咧，咁我哋等紧听睇，唔识佢哋嘅，但系我啲家姐就都有兴趣睇下佢啲同学点样唱啊咁啦。咁呢个引起我哋咧，即系细佬哥嘅时候咧，一个都系一个。習慣嚟嘅，其實即係一到星期六咧就睇呢個年輕人。嗱，我記得應該係星期六，唔係星期日。但係 anyway， 咁叫 Star Show 啊，嗰陣時係咁咧就睇佢哋即係唔同嘅歌手喺度唱歌啦。咁阿 Sam 咧就喺度主持嘅。咁啊當時阿 Sam 就主持啦，但係最紅嘅歌手咧其實咧就係 Teddy Robin 啊、Joe Junior 同埋 Irene Ryder 佢哋三個。咁再即係佢再落去啲咧，譬如 Anders Nelson 啊嗰啲咧，咁都係。好紅嘅，咁就比較少見啊。陳義德、Esther Chan 啊，咁啦，咁咧就最初嘅時候咧，陳美玲咧就唔係由無線開始嘅，應該由麗迪開始嗰陣時係咁咁但係somehow咁啊，佢都會上去無線唱唱歌啊咁啦。咁即係我哋呢一大班人咧，就即係變成即係我哋一個，即係我哋一路，因為我哋上緊由小學上緊中學啦嘛，上緊中學開始學大人咧，咁我哋都會。睇佢哋著嘅衫啊，佢哋唱歌啊，佢哋嘅打扮啊，成個 image 咁咧，對我哋影響嘅咧，淨係即係除咗即係音樂，即係聽歌嘅品味之外啦，咁其實就係佢哋整體嘅打扮咧，其實係喺我哋即係我父輩嗰一代即係嘅人咧，完全唔係咁樣打扮嘅。 突然之間覺得一個全新的潮流。我仲好記得羅文嗰把長頭髮嘅，跟住羅文都係唱英文歌開始。 嗯， 咁啊，羅文係即係一個即係埃及妖後裝嘅首歌，咁啊齊音嘅長頭髮到膊頭，咁佢都係有型嘅，佢嗰陣時都係好靚仔啊，好有型啊，咁同埋佢都係唱英文歌啦。咁雖然即係佢都好努力嘅，因為佢喺內地嚟香港嘅時候，其實都好即係我諗都係 mid teen 啦，15、16歲啦已經。你重新學英文又唱英文歌，但係佢本身係唱粵劇嘅。 嚇、嗯！ 佢係粵劇底嚟嘅，咁所以羅文後來唱《小李飛刀》啊，即係啲歌咧就好啱佢啦，完全嗰啲腔口啊，甚至佢演出嘅時候啲功架咧就係佢細個嗰陣時學粵劇啲功架拎曬出嚟。咁啊，唱英文歌咧，咁就亦都即係會有少少唔係瑕疵，係一個風格咯。我覺得係即係好似用唱粵劇嘅腔咧唱《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嘅時候咧，咁你覺得係好？好神奇咯、啊、佢，咁但系因为佢外形好讨好咯，咁、 嗯、 大家都留意到佢嘅。虽然当然即系最红，佢唔系最红，佢系之后喺无线唱剧集，即系邵氏嘅电影嘅主题曲啊，跟住即系无线嘅剧集嘅主题曲咧，咁啊罗文就大红大紫。 嗯、 啊，嗰系一个好神奇嘅一个时代嚟嘅。 嗯，不过头先即系听阿 Sam 去唱一首。即系 Interlude 呢首英文歌咧、 嗯， 即系因为我第一次听阿 Sam 去唱歌，都系听嗰啲半斤八两啊，即系嗰啲中文歌嚟，全部都系。咁我觉得个腔都系好似咯，其实即系英文歌同中文歌个腔， 即系佢个英文歌同中文歌嘅腔都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都好似唔系好大分别咁样。 吓咁样，但系咧，我哋系当我哋系即系由小学上中学嗰个转化咧，系听英文歌啦。咁样，但系离开香港。離開香港去外國讀高中的時候，我唔記得我自己本身有冇帶住，可能唔係我。有兩年之後，我細佬咧，我對落個細佬佢跟住即係我嘅即係個後塵咧，就去加拿大讀中學嘅時候咧，佢帶咗好多 cassette 帶嚟咧，有好多中文歌。而當中咧，即係佢最神往嘅中文歌咧，當然阿 Sam 唱嘅，即係《鐵塔凌雲》啊， 嗯， 啊《半斤八兩》啊呢啲啦，即係啱係我離開之後。入到佢過嚟嗰兩年之間咧，即香港嘅流行樂壇就一個我諗好大嘅變天咯，係一個完全一個分水嶺嗰個時間。 嗯，係，即係譬如你頭先講起羅文咧，應該我係冇見過羅文長頭髮咯，係因為我聽佢嘅歌，我諗開始嘅時候可能係啲几许风雨啊，即系一啲，即系佢已经系短头发嘅。 哦，几许风雨， 狮子山下嗰啲咯，系。 几许风雨，狮子山下已经系佢。大紅大紫，即係大紅大紫嘅時間啊！嗯、即係已經去到，即係佢去到佢嘅頂點，一路喺平穩，係坐喺神壇嘅時候唱嘅歌嚟㗎啦。嗰啲係即係佢最初咧，應該係《小李飛刀》啊嗰啲啊，即係仲有好多其他嘅歌。其實佢都唱過好多啲日本式嘅歌啊，一啲即係歐洲嘅歌，然後即係歐洲嘅歌嘅曲，咁然後嘅中文就作嘅詞，唱嘅歌咧係。唔錯嘅，好聽嘅，其實佢當時嘅歌、啊、我都、哦、曾幾何時有一段時間咧，係非常羅文嘅一個係佢嘅 fans 嚟嘅，咁坐喺佢啲碟啦，咁甚至咧，佢當佢最紅嘅時候咧，佢即係帶起一個完全帶起一個潮流嘅羅文係先過其他歌手係去到嗰一個台階嘅，咁佢仲因為唱電視劇嘅主題曲咧，咁。大紅大紫啦，尤其小李飛刀啊呢啲啦，咁啊佢淨一路因為歐洲都好多歌迷，歐洲好多華僑啊，當時啲華僑多數係香港人嚟，歐洲啲華僑以前唔係而家嚇，咁啊所以佢淨去到邊度唱咧？佢喺倫敦咧係 Royal Albert Hall 唱嘅，咁、 嗯、 我都好記得，我家姐話。你几多钱？一定要买几张飞去睇 我喺你喺嗰度听过佢唱。 系啊，我喺伦敦读紧书嘛，因为我已经喺加拿大读完大学，喺伦敦读紧我嘅 fashion design， 我 second degree 咁啊。咁我家姐，我另外一个细佬，即系细啲嘅细佬咧，都喺多伦，喺伦敦。咁我家姐又请我哋两个去睇啦，买飞咁，亦都咁亦都有即系好多我知道咧，听讲好多欧洲即系 continent 嗰边嘅华侨咧。 係飛過嚟咧，係即係買定飛飛過嚟去聽羅文嘅嗰陣時，好即係真係非常之犀利嘅佢嗰陣時。 嗯，我都去過 Royal Albert Hall 咧，即係我嗰次係聽古典音樂啦。 嗯， 咁一個鋼琴嘅一個演奏會，但係即係佢嗰度都有 display 一啲一啲去過 artist 去表演嘅。咁我記得羅文好似係其中一即係可能係唯一一個香港嘅華人。 係啊係啊，我如果我印象之中。是羅文唯一一個係曾經喺度演出過嘅，即係華人嘅歌手， 嚇 咁樣，即係都係好駕勢嘅事咯。 係啊， 對啲華僑嚟講好大鼓舞嚟嘅。突然之間，哇！有個香港歌手能夠去 Royal Albert Hall 唱歌，即係以前對佢嚟講 Royal Albert Hall 係好遙遠嘅，因為主要都係即係古典音樂啊，或者歌劇嘅先至會喺度演出啦。咁我都即係我以前咧都會成日去執嗰啲。平價飛尾啦，有啲剩咗嗰啲，即係呢位唔係特別好。 佢有啲企位喎，我記得我嗰陣 時有企位，咁但我哋都買學生位咯，買學生位就即係啲平啲嘅飛，咁有位嘅，咁有位咧，咁你都有時即係我諗過咗十分十五分鐘，見到有啲靚位冇人坐咧，咁就跟住就趁住佢即係個熄一熄燈個 moment 即刻飛過去咧，就即係霸佔啲好位坐啦。咁啊嗰陣時後生都冇辦法啦，都係咁樣過啦，即係都係。經歷過呢啲即係我又唔係可以話講好苦嘅，唔係苦日子嘅，因為年輕咧係最好，年輕可以你咩都可以嘗試，咩都可以去做啊，咁然後你係經歷過呢啲咧，你先至可以期待咧係人生嘅下一步，可能係更加甜美嘅另一步咯。咁呢個都係即係我，因為我自己係一個好中意聽歌嘅人啦，所以 often 咧即係我係依靠聽歌。同埋咧，就係重温啲老歌咧，去感受翻一啲比較輕鬆嘅歲月。因為我始終覺得，即係過去嘅歲月永遠都最輕鬆，因為過得去嚇，能夠過得去嘅都係輕鬆同埋舒服嘅歲月咯。 嗯， 好，而家呢只咧就係原本原唱 interlude 啦，呢個叫 Timmy Euro 一個美國嘅歌手唱嘅。好 interlude。 A dream, and now for a time you are mine. Let's hold fast to the dream that tastes and sparkles like wine. Who knows if it's real?Or just something we're both dreaming of. What seems like an interlude now could be the beginning of love. Loving you is a world that's strange. So much more.Than my heart can hold. Loving you makes the whole world change. Loving you, I could not grow. No, nobody knows when love will end. So till then, sweet friend.Time is like a dream, and now for a time you are mine. Let's hold fast to the dream that tastes and sparkles like wine. Who knows?If it's real

而真正的銀行職員是絕對不會要求客戶去律師樓道辦理借貸手續，亦都不會叫客戶前往其他財務公司進行借貸或者簽署文件。當大家要進行借貸又或者是簽署文件的時候，銀行職員呢是不會要求大家前往並非銀行分行的地點進行辦理的。萬一大家收到對方有這一類型的要求，就要特別提高警覺，慎防受騙。 自稱銀行職員就要信，睬你都傻。如果有懷疑，就要即刻致電防騙熱線18222查詢。 有懷疑即打18222。 旅遊樂園精簡版之歐洲回憶之旅， 意大利第二集威尼斯。 一講到意大利，迷人水乡威尼斯是大家必到的导游景点。 威尼斯位于意大利的东北部， 可以坐水上巴士到附近色彩缤纷的小岛参观。 哇，真的不舍得走啊。 星期六下午四至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莲、 欧海星、仙奴 和大家耳朵回忆游世界。 来啦来啦来啦， 小宝要问的。 我自己咧就睇到有啲朋友咧就話好喜歡我哋講自己呢屋企嘅嘢，咁亦都有啲朋友就非就喂唔好講咁多屋企嘢喎，咁當然呢個係見仁見智，咁我要解釋俾大家聽，適當嘅時間咧我哋就會講屋企嘅嘢，唔適當嘅時間我哋就唔會講。 笑住聽， 聽住瞓， 瞓住笑。 星期六晚深夜12点到2点， 小寶與文迪。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Portrait of My Love 江玲，咁如果係聽慣我做節目嘅朋友都肯定知道咧，江玲唱呢只歌係我最中意播其中一首歌嚟嘅。即係如果話 Joni Mitchell 嘅 Both Sides Now 係 Number One， 呢首肯定係 Number Two， 因為我覺得江玲唱呢只歌唱得係好有味道嘅。基本上咧，如果你唔識佢嘅話咧，唔知呢只歌嘅來源或者係歌手嘅來源嘅話咧，你可能一路聽咧，你會以為唔係一個本地嘅中國人嘅歌手，而係一個都幾純正嘅外國人嘅歌手，因為佢唔係話就係唱到英文歌咁簡單，而係嗰種韻味啊，嗰種韻味其實好奇怪嘅嚇。當然咧，有啲即係好多歌手可以超越即係嗰個民族啊、國界啊咁樣嘢，但有啲歌手係未必嘅。雖然唱得好聽，但江玲咧係一個少數嘅本地歌手咧，係唱英文歌嘅時候咧，你好有聽到即係外國歌手唱歌嗰種韻味咯，係。 嗯，系啊，即系有种东方韵味，但系亦都有啲异国风情喺度。 系啦， 系啊，即系你谂唔到，即系如果你未听过，唔知道江玲系边个，咁你谂唔到系一个即系本地人唱外国嘅歌。 其实要多谢咧，系 Uncle Ray 嘅，因为 Uncle Ray 咧早咁十年前都有啦，咁啊推出咗佢有一套咧系 Uncle Ray 101首歌嘅。嗯，三隻碟嘅一套碟嘅出品，咁啊當時我買咗啦，咁先至一聽，哇呢個邊個嚟嘅？咁從來唔知道，因為我諗佢紅嘅時候或者佢唱歌嘅時候咧，係我更加細個啲嘅時候，咁完全唔知道佢嘅存在嘅。咁咧就係一聽，哇！淨係我記得嗰次我第一次聽江玲唱呢首歌嘅時候咧，我諗我連續聽咗起碼20次。 嗯， 吓，即系唔停咁，系就系喺我间房咁听住呢只歌，咁亦都即系好一段好长嘅时间咧，去即系追问到底佢系边个咧，佢系咪本地人咧？因为嗰时香港好多歌手咧都系由内地嚟香港，话上海啊，咁上海都系一个西化嘅城市，咁啊上海落嚟唔出奇嘅，英文唱得好咁。咁但系亦都听讲咧就话，哦，江玲唔系啊，江玲系土生土长嘅香港人嚟嘅，咁咧，咁然后咧就最近咧。竟然是一个朋友发了一个资料给我，其实都是为了这个资料，我今晚是做这个节目，就是忆苦思甜香港老歌这个节目，其实由江玲开始，就话说呢是有位神父叫做江克满神父呢就离世，他生前呢是谱出这个圣乐颂还有主持颂，就是在香港的天主教的圈子里面呢是很出名的一位神父来的。那么一路看下来才知道呢，原来呢他呢是江玲的弟弟。 哦，是啊。 是啊。那么呢，即是他家呢是当然即是一个即是香港，其实即是那些50年代啦，相当于那时候是50年代或40甚至四五十年代呢，都是一个比较即是非常即是我都不可以用清贫。普罗大众好多系即系贫穷嘅环境嘅，嗰阵时我哋睇好多粤语长片啊，咁你睇翻即系五十年代粤语长片咧，睇下白燕啊、黄曼妮啊，佢哋即系张英啊，佢哋做嘅戏咧，好多啲故事内容咧，其实都系即系讲出即系小人物啊，一般普罗大众生活嘅困境啊，即系搵唔到工啊、失业啊。读唔到书啊，咁即系一路围绕住呢啲，即系我谂，即系其实代表咗好多香港当年嘅人，当年嘅普罗大众嘅市民吓，咁咧就讲到即系佢哋屋企啦，即系阿江神父咧，即系好叻仔啦，咁佢就考入去圣瑞斯学校，咁咧就由字母班开始咧，就每日咧就由深水埗屋企又过海去读书啊，咁亦都即系讲到咧，即系佢个姐姐咧系个。歌喉非常之甜美，所以就成为歌手，咁呢个就系江玲啦。 系啊，我自己系个天主教徒啦，即系我哋好多天主教徒都认识呢位神父，即系谂起呢位神父就记得一个地方，即系我可能你都听过，就系大屿山一个地方叫神乐园。 当然啦， 系啦系啦，咁就系 特登去行山都系再去嗰度饮杯牛奶。 牛奶，但系而家就即系嗰度就冇咗个农场啦，系啦。以前我都中意星期日咧入去嘅，咁要唔知要喺平洲点样坐个街道入去，系啊，或者 平洲，然后跟住咧就要扮山咯。 係啊，我就 收尾就 Discovery Bay 啦，收尾就 Discovery Bay 又 Discovery Bay 去咯。 係啦，我嗰陣時就係平洲坐街道去嘅，係啦，咁就中意即係嗰度係一個隱修院嚟嘅，係啊，咁佢哋嗰啲神父都係過啲隱修嘅生活啦。 所以佢養牛咧，就即係又自己有奶咧，就做成奶製品，就提供佢哋日常嘅食用，就唔需要離開修道院去其他地方。买食物咯， 系咁阿江神父，即系我谂呢个都系一家人都系有啲音乐细胞嘅、哦，即系佢而家佢自己作嗰啲歌咧，其实我哋而家喺日常嘅教会嘅礼仪里边咧，都有都有唱佢啲歌， 系 啊，咁所以我真系我之前真系唔知嘅，系、哦、我啱啱听你讲我先知道，原来 我都 唔 知，我都 系 两个礼拜前都系 Susanna 咯，黄子群。將呢個資料傳俾我，因為佢阿江神父過咗身，咁佢姐夫都係天主教，都係天主教啦。咁佢同即係佢都係教育界嘅，咁同天主教同埋教育界嘅人就好熟嘅，咁所以知道呢個資料。咁咧佢發現咧，因為知道我好中意江寧嘅，咁咧就將呢個資料傳咗俾我，就話俾我聽。哦，原來江寧就係江神父，佢以為佢係細妹，所以我再睇清楚，再抄翻，因為有江神父先至能夠抄到江寧嘅資料，喺其他渠道好難抄到佢，抄到佢資料。因為當時佢係紅嘅，但係佢唔係話紅到發曬紙嗰種歌手，咁就唱過一段時間，跟住就退出嘅，咁所以咧就好少佢啲資料，咁反而透過江神父離世嘅資料咧，就揾翻哦，江寧原來係佢姐姐。咁亦都係有即係好有豐富嘅音樂細胞咯，係啊， 即係譬如由我個年代到而家今天嘅年青人咧，其實都我諗都唔係太多好似阿 William 你有一啲聽英文歌嘅習慣啦，即係一啲咁好聽嘅英文歌咧，其實都幾難流傳落去，係嘛？係啊，即係 你好難都係本地喎，仲係 係啊係啊係啊， 係咁有味道咁好聽，咁佢其他歌都好聽。佢唱都有唱國語歌嘅，佢啲國語歌都唔錯嘅，佢啲國語歌都嚇，咁係一個即係我第一次聽，仲哇入咗迷嘅，即係唔可以相信，即係有一個人係叫江寧，一個咁中國人名字嘅名，咁然後係唱到咁即係咁有味道嘅英文歌咯，嗰陣時嚇。 咁其實即係係啦，即係我諗呢啲音樂係好值得即係。介紹俾一啲新一代嘅年青人，係啊，因為呢啲一啲好高質素同埋即係好有韻味英文歌咧，同埋再要本土，即係我都係一啲本土嘅即係歌手嚟噶嘛，係咪？ 嗱，又講翻咧，其實點解我哋有即係英文歌呢個傳統咧？係咪同宗教有關係咧？無論天主教定係基督教嘅學校，即係有時即係我哋嗰個年代咧，就會天主教嘅學校咧，好多有神父啦，有修女啦。咁亦都喺即係我哋讀基督教學校咧，咁亦都有啲修士啊，即係應該係點樣講牧師咧，咁樣同埋有啲係女性嘅傳教士啦，咁佢哋都會即係變成我哋嘅校長啊、老師啊咁啦。咁樣透過佢哋咧，咁我哋即係首先即係透過喺呢個崇拜啊，即係宗教崇拜嘅即係個活動入邊咧，咁我哋唱到好多即係聖詩咯。咁由聖詩咧，即係如果英文學校，我哋都唱英文嘅聖詩啦。咁由聖詩咧，咁又慢慢咧就會即係去唱到其他嘅歌啦。因為就算係收到神父都好啦，即係外國人咧，始終都係比較開放。咁所以佢都會即係會對學生咧，即係會提供佢哋嘅音樂嘅養分啦，即係音樂嘅教育啦。咁即係。有鋼琴啊、吉他啊各方面啊咁樣，所以先至形成咗咧，即係香港喺即係當佢六十年代中期喺英國喺歐洲即係啲樂隊嘅興起咧，咁引致到咧就香港即係嗰啲讀英文學校嘅學生、啲教會學校嘅學生咧，就有呢個機會啦。佢曾經即係嗰個訓練就啱啱好啊，令到佢啱去到嗰個 age， 佢哋都 late teen 啦，即係十幾二十歲嘅時候咧，咁咧就完全可以接軌係唱歌啦，組織樂隊啦，咁亦都可能係一個殖民地嘅其中個特點咧。咁香港亦都好多混血兒，咁而呢啲混血兒咧，咁亦都係構成啦，即係香港當年嘅即係流行西樂嘅一啲骨幹嘅人物，譬如 Joe Junior 啦，咁即係大家都好認識佢，因為佢後來喺無線度做好多。做好多劇集入面做老差骨啊，咁咧即係 Joe Junior 係一個啦，即係當時係即係青少年偶像嚟嘅，完全係。咁 Irene Ryder 啦、黎愛蓮啦，好靚女啦，唱歌非常之好聽。你諗唔到，即係佢一個咁靚女， 你又諗靚女唱歌，即係好似啲卡哇伊咁啦，唔係嘅，就好 powerful 佢個把聲。咁咧即係陳以德呢啲，佢又唔係混血兒，但係佢就佢係即係天主教校出嚟，即係佢個音樂嘅 training 係相當之扎實嘅，唱得好好。咁亦都有 Anders Nelson 係完全，佢根本就係丹麥人，即係佢屋企係傳教士，咁啊全家可能幾代都係中國傳教，咁最後去到佢哋咧就嚟咗香港。咁香港咧佢應該好似唔係香港出世嘅，佢應該好似丹麥出世，好細個，點解兩歲已經嚟？但對佢細個啲細佬妹就香港出世，咁佢到佢十幾歲咁啊開始打 band 啊唱歌，咁終於咧屋企人可能離開咗去咗其他地方啦，美國啊或者翻丹麥，但佢因為佢成個嘅生活、佢工作啊各方面咧都係同香港息息相關，同香港樂壇息息相關，咁所以咧佢始終冇離開，咁到今時今日咧佢仲係喺香港啊咁。我不知道他懂不懂看中文和寫中文，但他的廣東話就是很道地的。咁你望到一個，即係而家頭髮冇咗啦。以前即係佢都曾經好靚仔嘅長長嘅金頭髮啊、藍眼啊咁。咁就即係你會覺得好神奇，有一個金髮藍眼嘅高高大大嘅靚仔鬼仔，係同你講廣東話咁咯。即係好 interesting 嘅，即係嗰係一個得意嘅年代嚟嘅。即係仲有，即係香港仲有一個聖誕節的時候咧，就報佳音的年代是一個。咁我覺得我不知道你哋嗰代咧，仲有冇報佳音啦？唔知道會唔會怕個社會冇咁安寧咧？即係父母未必放心俾你出去報佳音嘢嘛？我唔知道你哋嗰代係點，但我哋嗰代有嘅。 我都喺教會學校嗰度長大啦。咁即係啲神父都係喺愛爾蘭嚟嘅，係啦。咁但係咧就即係我讀書嘅時候咧，都唔係太多神父，因為好多都好年紀好大啊，亦都冇教書啊，或者佢哋可能真係慢慢一個一個咁樣離開咁樣啦嚇。 點解冇咗呢個傳統咧？嗰陣時即係好多。即係喺外國咧，即係有修女啦，有神父啊，咁嚟香港或者傳教士嚟香港係從事教育嘅。咁點解後來係會慢慢係即係慢慢淡出嘅咧？呢個傳統。 我諗係最主要咧、就是，就係性，即係我哋講緊有啲人去選擇做神父啊，跟住喺外國，跟住有啲可能係傳教士就嚟香港咁嚟到，有啲就甚至乎會除咗傳教之外，有啲會幫手辦學啊咁樣，咁但係今天咧，我諗呢個社會係唔同咗啊，即係大家去再諗，即係真係想去做修道生活嘅人咧，其實亦都係少咗咯，比以往。 嗱，跟住嚟咧呢隻歌咧就即係唱翻嘅《Portrait of Love》，Of My Love， 咁啊原唱咧 Matt Monro， 咁佢英國歌手嚟嘅，但係咧好神奇同香港有關係，因為佢年輕嘅時候喺香港做英兵當兵嘅，咁佢當兵嘅時候咧，可能悶啦，咁啊成日去酒吧唱歌啦，咁而佢參加當時咧香港有啲音樂嘅比賽咧，佢每次都贏拎曬冠軍，後來翻到去英國咧再參加比賽而變成一個紅歌手，非常之紅嘅紅歌手。我哋翻嚟再傾，而家先聽聽 Matt Monro 嘅 Portrait of My Love。 There could never be a portrait of my love, for nobody could paint a dream you will never see.A portrait of my love, for miracles I've never seen. Anyone who sees her soon forgets the Mona Lisa.Michelangelo, and he would need the glow of dawn that paints the sky above to try and paint a portrait of my love. It would take, I know.A Michelangelo, and he would need the glow of dawn that paints the sky above to try a paint.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李家超将会在听朝十一点在湾仔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政纲简介会，简介会将会邀请地区及基层代表出席，会后设有传媒答问安排。李家超竞选办公室主任谭耀宗表示，除了邀请港九新界的地区人士出席简介会，亦都会同时在网上发放政纲内容，并邀请传媒在现场旁听。本港新增41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206宗核酸检测和207宗经快速测试情报。医管局情报多5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有119,850人染疫 ,9,074 人离世。卫生防护中心在化验早前的确诊个案时，发现多一宗带有 Omicron BA.5 个案，是本港发现的第二宗同类个案。患者是一名40岁男人，已经接种两针伏必泰疫苗，上个星期六由南非经多哈抵港。再多10间学校呈报阳性个案，涉及9名学生和一名职员。艺人曾江在检疫酒店离世，在卫生署疫情简报会上，有记者问到有关个案详情，以及当局会不会改变长者的检疫安排。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有关个案的长者今个星期二夜晚大约八点几曾经致电酒店服务处，表示屋企人将会送一包物品给他，未到夜晚九点，有关的物品已经到达房间。张竹君说，该名长者的病毒检测呈阴性，有关人员在第三日准备进行抽样核酸检测的时候，发现拍门没人应门，于是通知酒店人员开门并且揭发事件。他又说，当局在检疫酒店有资讯提供给检疫人士，有需要特别照顾的可以申请安排照顾者陪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到了乌克兰访问，他视察据报发生平民被屠杀的布查镇之后说，在这里感受到彻底调查和追究责任的重要性。他完全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并呼吁俄罗斯政府合作。他强调，当谈论战争罪的时候，不能够忘记最严重的罪行就是战争本身。较早前，俄罗斯天然气公司以波兰及保加利亚拒绝以卢布交易为由，暂停向两国供应天然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形容是垃圾。欧盟会团结应对，形容俄罗斯化石燃料在欧洲的时代即将结束。俄罗斯又警告，如果有其他国家拒绝按新要求付款，停止供气的命令将会同样适用于他们。总统普京又说，如果有国家干预莫斯科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俄方将会闪电式回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476点，升176点。 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4223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报7.847，日元130.87，瑞士法郎0.971，加元1.283，人民币6.628，英镑对美元1.245，欧元对美元1.052。澳元兑美元0.709，新西兰元兑美元0.64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1888.91美元，卖出1889.6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沿岸有薄雾，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同炎热，下个礼拜初期有骤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风势颇大，气温较低。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康文设施重开之后，炒场就更加犀利。人制排球队教练陈建达： 一波疫情三四点去到都是 book 不到我们想 book 的场，前那晚已经见到有人在排紧队，准备第二朝 book 场。 马生： 这么多年 book 这么多样的场都这么难的，犯法的人只是90日停了，他是没有意义的。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先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喺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周伟业。 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东尼龙谷》来自于小说集《莱生顿的幽灵》，和《Drive My Car》一样，《东尼龙谷》都曾改编成为电影，也都是非常成功的改编。 主角东尼龙谷自小被歧视，他父亲喜欢享受生活，对东尼说，不过不管走的是什么，人终究会变成孤独一个人的。东尼是个独生子，没有朋友，但是他很坚强，只觉得独处是一种习惯。在美术大学毕业之后，很快就一个人生活，虽然他画画画得很漂亮，但是没有艺术家的创作力。不过他那种高超的模仿力令到他在商业世界非常成功，他一直都不觉得怎样，直到偶然碰到一个女孩，后来发展也都顺利，很快就结了婚，住在东京很好的地方。 东尼的太太很喜欢买衣服，东尼龙谷也很痛惜他的妻子，就给了很多很多钱他去买衣服，甚至乎将几个的房间都改变成为衣柜。主角原本觉得钱能够应付就没什么所谓，但是发觉衫越积越多，于是他就很婉转地跟太太说，不如买少一点。太太就说， 我只是单纯地无法停止购买，就好像想了些什么人一样。 其实村上春树的小说经常都有这种情节，当一个人受到欲望所纠缠，就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去控制。后来太太决定将全身的衣服全部退回去，而在退货之后揸车回家的途中，他太太一边挂住那些退了回去的衣服，然后一个失神就撞车了。东尼龙谷的太太突然间就死了，他又回到他那种孤独的状态，但是又怎能够真的叫做回去呢？命运有时实在是无法扭转的。东尼龙谷写的大概是这种状态。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莱辛顿的幽灵》，作者村上春树，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更新人士阿立怎样透过善道会的服务寻回自己？ 他除了带了俾我嗰啲正確嘅運動知識啦，好 close 啊個感覺啊，即係大家關心啊，做個心靈上係俾到大家好好多嘅，跳出呢個框框，等自己舒服啲，唔使焗死喺度。 想聽更多佢嘅故事，記得留意星期日黃昏六點新聞後，香港電台第一台同香港善道會合作，《萬千寵愛葉允兒》託數。 即系老同靓应该系冇冲突， 冇错。女仔或者贪靓咧，其实受到嘅批评咧会比男仔贪靓咧可能少啲 嘅。都有时代嘅例外嘅，中国都有贪靓嘅时期嘅，就系喺魏晋南北朝嘅时期啦，就系男人都会化妆先上朝嘅。 系啊， 星期日晚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素食、 哈林食失眠。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Yes, I'll go out to the mountains. Well, there's nice there in the fall. Got some friends that I can go to work in for. But I wish you'd change your mind if I asked you one more time. But we've been through that a hundred times or more.Strong winds that blow lonely, seven seas that run high, all those things that don't change come what may. But I've good times all are gone, and I'm bound for moving on. I look for you if I'm ever back this way.Seven seas that run high, all those things that don't change, come what may. But our good times all are gone, and I'm bound for moving on. I'll look for you if I'm never back this way. 可以咁講咧，喺六十年代咧，其實英文歌咧 如果我揀咧，江玲嘅 Portrait of My Love 咧係 number one 嘅話咧 ，Esther Chan 咧就 Four Strong Wind 咧就係 number two， 即係或者係調翻轉頭，是但一隻，即係兩個叮噹碼頭啦，完全唔同嘅風格，完全唔同嘅韻味。Portrait of My Love 咧就係、是、其實都係好大電影呢種感覺啊，因為咧 Matt Morrell 咧 ，Matt Morrell 唱好多歌咧都同電影有關係嘅 ，Bond，Bondfrey 啊嗰啲啦，同埋有啲即係詹士邦啲戲入邊啲主題曲都佢唱，好犀利。佢唱嗰啲好多好勁嘅歌 ，Walk Away 啊啲咁啊，即係嗰種係大 band 夾住唱嘅歌，咁樣呢個咧江玲就有嗰個味道啦，就係總之更加古典啲，更加優雅啲嘅。咁陳以德嘅年代咧，我個認為咧，其實就中 bias 嘅年代，就是、一個民歌嘅年代。Four Strong Wind 當然係民歌啦，咁即係都唔係 New Young 即係原創嘅 ，New Young 都係。是偶然唱了另外一個民歌的歌手，即是他在加拿大唱了另外一個民歌歌手的歌，然後慢慢他唱紅了這隻歌，那就那個民歌味道很重。那陳以德唱的時候，最初小時候不懂得聽，就很喜歡這個女仔，很有型，很高，打扮好，即很跟其他女仔很不同，即 很有仙，即 現在所謂的很有仙氣，她的打扮唱歌又很好聽，就每次知道有陳以德唱歌嗰即係嗰、那個Star Show 嗰晚咧，就一定係步喺電視機前面唔肯走，一定要睇佢咁啦。咁然後自己都即係佢旁邊，即係跟住佢嚟唱咯，唱咧就咪覺得哦，其實即係佢個味道係唱出一種都 exotic 嘅一種民歌嘅味道，即係好有個人嘅風格嘅，即係唔係好話啊，即係美國啊、啲加拿大啊嗰啲，即係啲白人唱歌嘅方式。亦都唔係話特定好，即係香港歌手嘅唱歌嘅方式，即係佢已經即係咁後生嘅時候，你已經 create 咗種係自己嘅風格，即係嗰個風格咧係唔係完全西方，係 exotic 嘅，但係亦都好屬於佢自己嘅一種風格嘅歌路咯，係。咁我每次聽咧都覺得佢好有味道，每次聽都即係一路聽一路聽，一次唔止兩次唔止三次唔止咁聽嘅話係。 即系又系啦，去到八十年代，我听歌嘅时候都冇听过 Esther Chan， 系好似咧，即系江玲啊、Esther Chan 呢啲以往嘅歌手咧，名字即系好似消失咗咁样。 系 啊，即系如果我唔系喺个节目听阿 William 拣呢啲歌咧，我谂我都冇乜机会去再听。 知道佢嘅存在。 系啊，系啊，系啊。其实头先你即系喺头嗰一二節裏面呢，你揀嗰兩組歌呢，我都好鍾意嘅，因為一個男一個女唱囉，同埋呢其實同一首歌呢唱出嚟呢係完全兩個唔同嘅感覺㗎，好似有少少好似兩首唔同嘅歌，譬如頭先阿 Sam 同埋 Timmy Euro 唱嘅係兩種完全即係好似係兩首歌咁樣。 兩首歌，因為同一首歌都係兩個唔同嘅人呢兩個唔同嘅風格唱呢，就完全是另外一樣嘢，但是咧，陳以德 Esther Chan 咧，佢唱呢個 Four Strong Wind 咧，如果你聽翻，即係其實好多人唱過啦，就是、New Young 咧就是、最 classic 嘅。 嗯。 但聽 New Young， 雖然佢同陳以德唱嘅方法係唔一樣，但係佢哋同一個路線嘅，都係一種即係好西部啊，好啊，即係講 Alberta 嘅嚇，即係講即係好西部，好大自然啊，即係 Rocky Mountains 嗰種感覺咧，又嗰種氣氛嗰種。一種民謠嘅歌曲嘅氣氛咧，咁就好相似嘅，係相近嘅，而唔係完全相反嘅。反而佢兩個嘅唱法， 係突然間即係聽呢啲歌咧，好民歌 feel 啊，咁樣即係突然間好似即係有個圖像，就係拎住個吉他去即係去周圍去闖蕩咁， 闖蕩 係咁嘅感覺。 我哋陣間會講一講，陣間我哋去到後面嘅時咧，我哋講一個即係拎住一個吉他去闖蕩嘅一個香港歌手。咁但係咧，我覺得即係香港其實真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即係我哋擁有嘅嘢咧係一種咁即係咁大嘅一個混合劑嚟嘅。我哋真係即係你撩下撩下佢有呢啲嘢，撩下撩下有啲呢啲嘢。咁今日咧就因為我朋友咧一個出版界嘅朋友，咁佢即係除咗出版書之外咧，咁佢哋已經接觸到即係香港即係民間嘅文化活動啊啲咁嘅嘢啦。咁佢話咧，我需要咧認識一啲日本啊，同埋一啲韓國嘅一啲喺香港住得好耐嘅人咁。佢話即係如果係巴基斯坦啊、印度嗰啲、尼泊爾啲，我有曬聯絡㗎啦，已經同佢哋。拜會佢哋即係清真寺嘅教長啊，咁 即係同佢一齊咧去做翻，即係我哋呢啲少數族裔喺香港嘅生活咧，希望能夠即係佢哋更加能夠打入去我哋，即係同我哋嘅社會同我哋嘅民生打成一片。咁我哋需要有啲人做啲嘢嘅，政府完全有資源投入去嘅，但好似饅頭會英，我哋大家都唔知佢做過乜嘢咁咯，即係佢覺得啊，我哋作為一個出版界嘅人，即係唔係淨係出書，咁好多其他嘢我哋都可以做。咁但係佢唔識日本咪同埋韓國，咁我就幫佢 connect 咗，我係識得一啲日本嘅朋友，即係喺香港好長嘅時間，佢哋中意香港，好後生時嚟到，啲細路喺度出世喺度大，啲細路都翻去日本讀完大學出嚟做咗嘢啦，佢哋仲係唔捨得走。咁我介紹咗佢識呢啲朋友，佢就好快打鐵趁熱，即刻見佢哋，咁同佢哋一齊咧去，即係去想做一啲嘢，為即係一個。即係一個少數族裔嘅社群能夠做一啲嘢咯，而希望喺佢哋身上，亦都同我哋互動咧，係將個文化咧係更加融和，咪有一種即係更加特別嘅文化。呢個先係香港嘅文化咯，我覺得係。 嗯，係啊，即係我諗係香港就有一個咁嘅特色咯，因為你可以喺好短嘅距離、好短嘅時間，可以接觸到好多嘢。係啊，咁呢個唔即係唔係每一個地方都係有機會，嗰啲人都有機會可以接觸到咁多唔同嘅文化嘅。 我啲外國朋友咧，佢覺得香港即係佢哋由我喺外國翻喺外國翻嚟香港做嘢之後啦，咁佢哋都即係我認識一啲朋友後來香港認識佢哋或者透過工作啦，有啲係我以前喺外國認識嘅朋友嚟香港探我。咁咧就佢發覺香港係哇唔係咁，即係因為佢係咪好細，亦都唔係，即係你真係要走人嘅話都幾個鐘啦，點都要。咁佢話就係發現咧，佢話由即係最其實尤其近年啦，其實即係雖然話呢幾年香港都好多問題，但係始終佢都作為一個都會嚟講，佢都係 ultra modern 嘅。咁但係咧，亦都喺香港喺新界咧有好多即係講千百年嘅老村莊，就算改變極咧，佢入邊始終有個韻味喺度，都係一個老村啊，中國嘅老村啦。咁亦都即係你係最即係佢哋個啊，穿過大街小巷啊，啲街市啊，大排檔啊。雖然大排檔少咗好多啊，都有冬菇亭啊，有啲嘢咁，或者街邊街頭小食噶。咁亦都去到咧，即係國際性，即係最高嘅三星級嘅餐廳亦都無數，論中式、日菜、西式、法國、意大利啊，啲全部即係好齊全。咁佢即係呢個係真係一個好神奇嘅地方咧。香港係即係我哋仲係喺幾十年前仲係一個清貧嘅社會，甚至再早少少嘅仲係一個貧窮嘅社會，一個即係由難民組成嘅一個社會，即係好大部分係難民組成嘅一個社會。咁竟然係去到今日，即係我哋擁有咁多即係咁豐富嘅一個香港嘅，咁我覺得係好 interesting。就係聽歌。即係呢一個項目咧，我覺得香港已經係非常之豐富。如果你識得係將佢揀嚟聽咧，即係唔好淨係講流行，而係即係佢後邊嗰個文化背景。好似頭先我哋講起，即係佢點解有英文歌嘅存在咧？除咗話係流行嘅事物影響我哋，因為我哋係英國殖民地，當時我哋睇住英文嘅雜誌、英文嘅電台節目，咁聽緊 BBC 咁啦。咁除此之外咧，因為我哋嘅學校啊，即係我哋教會嘅學校啊，舊一校有。即係神父、傳教士、修女嘅教師，咁咧又將佢哋嘅一套文化灌輸落我哋身上，即係我哋去無傳清，其實都係好嘢嚟嘅，全部我覺得。 頭先即係講過啦，就係、是、以往嘅一啲歌手啦，可能佢哋最開始就係唱一啲英文歌先，係因為嗰年代係咁樣。咁跟住就慢慢有啲可能，譬如你話羅文咁樣，咁啊就唱好多中文歌啦。後期嚇，跟住去到一個好頂尖嘅一個地位。咁但係咧，即係你好少見到而家嗰啲新一代嘅歌手咧，去翻唱翻以前六十年代或者再之前嘅一啲舊歌，其實就。即係好似冇乜呢啲咁嘅即係歌聽得到咯， 好難咯、啊。即係我亦都唔明白咯，點解？即係我自己其實我聽好多嘅歌都唔係我個年代嘅、但深刻咧，我係唔知點解有咩渠道咧，我係聽緊係好多唔同代嘅歌咧，咁我都覺得係非常之豐富，同埋即係令到我即係我係尤其我一個人嘅生活嘅時候咧，一個人嘅生活咧。即係呢啲音樂咧，其實係豐滿咗我成個生活嘅節奏咯。係咁，但係點解而家我哋係新一代嘅人唔能夠翻得轉頭去認識我哋曾經擁有過呢啲歌手同埋呢啲咁嘅，即係佢哋唱出嚟嘅作品。即係 係明，即係我哋走得，即係我哋嘅文化嗰個眼界同埋我哋嘅領域越走越窄啦。香港係，即係去到一個，即係一個好，即係我都覺得，即係就算廣東歌。local 歌手的流行曲都好啦，即係曾經，即係你都明白啦，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係好多噶嘛，好豐富咁啊。而家整整下，死啦！我就嚟唔知道邊個香港歌手啦，即係剩翻，即係有，即係啲，即係李克勤啊咁，佢哋咁已經都唔喺本地唱啦，林子祥啊都翻咗翻去內地唱啦，咁即係剩翻咁都係好多，即係都係巨星嘅都。唔見佢哋多啦，新一輩嘅咁而家都有啲即係慢慢出緊嚟啦，好彩即係 Mira 嗰啲咁樣，即係到中間我都覺得，即係佢哋咁大棚人咧，即係都有啲係 hidden gem 一啲，即係即係我哋係之前係冇留意嘅，即係失覺咗嘅一啲優秀嘅歌手，即係我希望佢哋咧係喺不久嘅將來咧能夠係。幫香港做一番事業嘅喺音樂方面嚇、 即係其實我覺得係兩個字咧，潮流咯，即係潮流係可以淹沒咗好多一啲即係文化遺產啊、其實呢啲歌都係一啲文化遺產嚟嘅。 係啦，咁啊，所以頭先我想講呢個歌手咧就好難得嘅，即係佢喺十幾歲就十五歲開始出緊讀緊書嘅時候唱歌，拿住個吉他唱歌就唱《Circle Game》嘅陳美玲。咁咧，陳美玲咧係由香港即係唱，即係由學校。由教會一路唱到上電視台，在電視畫面上我哋見到唱到入學校，我都記得我哋即係初中嘅時候，即係 NS 姐姐就喺我哋學校，即係佢有個電視節目咁嚟訪問我哋，咁喺度唱歌啊，同佢啲同學啊咁樣。咁然後一路去到日本，即係佢可以即係經歷咁多年喺日本，雖然即係你未必完全中意佢嘅歌，但係佢即係佢有佢個風格咯。整體嚟講，成個人啊，唱嘅歌啊，佢衣服啊，衣裝都喺日本曾幾何時咧，都一個非常之 hit 嘅一個 teen idol 啦。咁亦都即係到而家今時今日啦，陳美玲67歲啦，佢仲係灌新歌、唱新歌，即係佢冇停過嘅。未必係話好似即係另外啲流行歌手咁樣，即係一落去喺社交平台度一帶動，可能係。80,000+ like， 但係佢都有佢自己一啲鐵粉啊！咁多年追隨住佢，佢開 concert， 佢出書，都依然係撐住佢咁。我覺得都好難得咧，個咁嘅人嚇。咁而呢個歌咧就係、是《Circle Game》。咁《Circle Game》咧係後來咧我就即係因為透過陳美玲唱完之後咧，就知道 Joni Mitchell， 咁認識 Joni Mitchell， 哇！覺得發覺係 Joni Mitchell 係即係呢個流行樂壇嘅。教母啊，喺外國即系一路揀落嚟咧，佢系60年代到你而家，即系佢已經80幾歲啦，行出嚟咧，依然好受人哋尊敬咯。好，咁咧就跟住我哋陣間就聽嘅就最後聽陳美玲嘅《Circle Game》，就講緊聽晚咧星期五，咁咧就黃仲遠、周子欣、萬玉麟咧一齊同大家分享快樂主義。我哋有好歌，12點鐘之後，我哋有基哥，亦都有好歌，唔好走開嚇。好 ，Ennis 陳美玲。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Yesterday, a child came out to wander. Caught a dragonfly inside a jar. Fearful when the sky. They go round and round, and the painted ponies go up and down. is gonna